环保局、市志愿服务联合会、北京电台联合主办。 现在是北京时间16点整。 你快乐吗？我很快乐，心情都很暖。你快乐吗？我很快乐，我们的心情都快乐吗？我很快乐，其实快乐就在你我的身边，快乐很简单。 7.6 文化娱乐最前沿，876资讯， 欢迎收听876资讯。首先来关注今天晚上京城的演出信息。爆笑军旅喜剧《魔鬼周》今天晚上将在国家大剧院的戏剧场上演。该剧讲述的是武警某特战部队魔鬼周极限训练吹响战斗号角，优胜小组将代表中国武警参加国际特种兵比武，故事由此展开。开心麻花一年一度的贺岁剧《婚前旅行指南》正在海淀剧院上演。今年这部大戏是导演黄颖与开心麻花的再度合作，故事主角是谈过几次恋爱的小童，终于遇到了男朋友老张。在求婚成功之后，老张暧昧的态度却引发了闺蜜团的疑心。为了考验老张，一场看似有惊无险的计划就此展开。我们再来关注电影方面，电影《天籁梦想》今天上映。这部电影由张维导演，根据真实事件改编，讲述了四名西藏盲童从珠穆朗玛峰脚下的小村出发，为了上电视表演而进行的冒险经历。片中既有小朋友的童趣，也有藏地风光，而且几位小主演是真正的盲童。由迪士尼影业发行、卢卡斯影业制作的《星球大战：最后的绝地武士》正在各大影院公映。作为《星球大战》全新三部曲的第二部作品，这部电影在剧情和设置上有着诸多突破，影片中更有令人大跌眼镜的剧情反转，一些铁杆星战迷将这部影片称为破局之作。再来关注几条生活资讯，颐和园冰场目前为局部开放，预计本月中下旬全面开放之后，总面积将达到70万平方米，是市区内最大的天然冰场。昨天连接朝阳区高碑店通惠河南北两岸的同心桥正式开通，这座耗资1000多万元的跨河人行天桥也是这一地区首座通过属地村委会倡导、由政府、社会企业和村民共同集资建立的。半壁店地区通惠河南北两岸的人们如果想要到对岸，再也不用像过去那样要绕行4公里了。北京市场盐价已经开放一年了，记者从市发改委了解到，目前盐价整体与去年持平，北京百姓最爱买的食盐品种是中盐公司的深井盐盐。丰台区在全市率先启动联心通，工作进展顺利，预计在今年第一季度，全区1.7万多名有需求意向的空巢独居老人都能够领到智能腕表。戴上智能腕表的老人将能享受到居家养老、居家医疗、紧急救助等多种服务。市教委昨天发布北京市普通高中学业水平考试合格性考试有关问题的补充意见。意见中指出，从2017级高一年级开始，普通高中在校学生均需参加合格性考试，不再有条件准予免考。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876资讯，是由小易为您编辑并播报的，感谢您的收听。 北京文艺广播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吴京。2018年每天下午4点，由我和您一起收听4点有戏，赵亮、张帆、米夏、香露，听听他们谁最有戏。吴京在这里祝各位听友们新年快乐。 那明干杯，云飞向天，子弹穿过狼烟。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4点有戏， 麻辣评点， 这个度是很难的。 欢乐追剧， 可以啊。 光影印象， 林德水的工资要专款专。 风生水起， 四十有序。 点点点滴滴， 有声有色，细说人生。 米夏、 香露、赵亮。 张帆，北京文艺广播每天下午四点有戏。 北京时间16:06，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米夏， 我是香露， 我们正在主持的是 四点有戏。 刚才我们听到的是 电视剧《风筝》的开始曲。 哦，弄得我们俩都挺沉重的啊。 是是，这个戏吧，现在已经发展到一个关键阶段了，而且里面的这情感也特别的复杂，是吧？我们继续追剧。上周六我们说了啊，这《风筝》的剧情又有很多进展了。现在这个国民党特务龚树已经回到山城，想找啊他的六哥郑耀先。 嗯， 但是呢，哎，昨晚播出的剧情大家不知道看了没有啊？六哥郑耀先已经向他坦白身份了，他是以前是，现在是，以后也将是中国共产党党员。那么这个马小五为了了解龚树的秘密，身负重伤啊，郑耀先啊不得不亲自出马诱捕了龚树。这个戏发展到现在啊，一下子呢就到了一个非常高的阶段了。那龚树回来，突然出现另外一个潜伏在我党高层的特务了。 嗯， 这个之前你我都不知道，对吧？只知道影子好像就是最高级别的特务了，没想到还有一个。我就在想这个戏它怎么圆，因为之前好像没有蛛丝马迹啊，突然一下子来了一个，比方说米夏。原来就是跟我是同事是吧？ 哦， 突然有一天你告我米夏，是吧？你是我们部门主任， 我不可能那么低调啊， 是吧？然后平时说坏话说好多，都被你听见了， 是吧？那套路深着呢，我跟你说啊。 哎，所以这个是吧？大家就觉得，哎呀，那只能是那个寒冰了。 哦，所以这部戏啊现在已经接近尾声，但还有不少悬念，网上也有种种猜测。我们今天呢还将继续回放其中的一个片段，由我们两个人共同来演绎。那关注这部电视剧的听众朋友也可以和我们互动。那节目的下半时段还是要和大家说说最近热播的年初的各大卫视比拼的电视剧。意义就发来微信说，哎呀，风筝我一直在看。大家可以找到北京文艺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和我们一起互动分享。 是啊，刚才因为这个音乐的问题啊，是吧，我们这个气氛稍显沉重啊，凝重，但是现在要转一转了啊。其实这个戏里面还有很多比较欢快的戏弄的这个对白。 哦， 比如说啊，这个袁副政委不一直追韩冰吗？ 嗯， 韩冰当时被调查，这个关在农场里面啊，负责这个厨房里的一些事务啊，这个袁副政委啊带了一兜子好吃的想送给他讨好他，韩冰没拿。然后呢周志前看见了，就劝他说，人这么好你还不答应是不是？哎，有那么一段对白还挺好玩。 这世间有一种爱情叫上赶着，不是买卖。 那 来吧， 骑驴看唱本，走着 看唱本看唱板啊，那就走着瞧吧。 你是谁呀？你还是 我还是演个女的吧，你演男的，你这任务其实比较重，你要赶两个角色。 对，这里面还有一个这个大师傅啊，老赵， 这王迅演的， 没错啊。这个《疯狂石头》里有很精彩的表演， 也参加过什么综艺真人秀，我觉得他特有喜感，而且他戏真的演得不错， 他自带喜感。 那你就觉得他其实就是那大师傅，是吧？ 对对对， 那其实就是这 这个刘云龙在劝韩冰说：“你嫁了得了，是吧？你还端着身干嘛呀？” 有这意思， 就是你赶紧吧，你这白菜都快不值钱了，是吧？ 嗯、 就劝的，当然有挤兑他的意思啊。 对， 那咱们就先原因重现一下， 好 吧？ 今天还跟大家互动一个话题呀、啊嗯，有哪些谍战剧当中让你出戏的情节？看看这段对白里面有没有 哦。这就是在厨房帮厨的时候啊，一个露天的厨房，这剁白菜帮子呢，然后说的这些话啊，一共三个人物，一个是周志贤，还有是韩冰，还有就刚才说王迅演的大师傅啊，他是 老赵， 川普岛的口，大家听听啊。 哎， 我没名字吗？ 有啊，你不允许我叫你名字。 小海，哎呀，你看。这个人家原不怎么送给你的东西，哎呀，人家大老远从城里头跑过来，你咋把人家甩在这儿不管了呢？自己跑几天听啥子高玉坊？哎呀，你硬是！哎呦，东西不少哦，哼，有罐头，还有糖，还有饼干。哎呦， 老赵 啊， 这些东西你拿去吃吧。 你开玩笑，我老赵再好吃嘛，我又不得吃这些嘛。我拿个这个，好，来，谢了，谢了。 别动， 现在是票证时代，除了这红宝书，买什么都得用票。哎呀，米面不油加上副食产品，嘿，原副政委这一个月才挣几个津贴啊，买了这么多东西给你，恐怕他这个月得喝西北风喽。 你不说话会死吗？ 袁副政委参加革命早，有前途，这人又年轻，而且你们你看，患难见真情，你就不能考虑考虑？机不可失，失不再来，这岁月啊，就像杀猪刀。再说了，女人可比男人老得快呀、啊，这难道你就真的在这劳教农场颐养天年了？俗话说，男人四十一朵花，女人三十，她豆腐渣。 这时候我们听到了这段对白啊，一共有三个人。哎，听见那个刀刮菜板的声音了吗？还听到铁链子的声音啊。 磨刀霍霍向至前。 就是他为了防止意外的发生，这个菜刀后面有一铁链子就拴着的啊。你的任务比较重啊。 很大啊。 你可以的，你可以同时干八个角色。 米夏很入戏。 啊， 还好我们身边没有什么锋利的道具。 就是你应该本着负责任的态度，就是让我找角色的感觉，应该给我弄个家伙事儿，你知道吗？ 那我给你拿个 香露， 那这样吧， 给个棒槌就认真的好学生啊！来， 我身上有点钱，要不拿 啊？那行，要粉色的，嗯 啊，来 来吧， 早着啊， 来吧，嗯， 哎， 我没有名字吗？ 有啊，你不允许我叫你名字啊。哎，哎，小韩，哎，你看，过来的袁副政委送把你的东西啊，你看看人家果园从这里跑来，你把别个放到哪里管呢？你自个去听么子高玉宝啊？ 小莫，你说的是外语吗？啊， 他不说四川话吗？ 不是，那你也得川普啊！你是湖南人，你能不能来那个湘普啊？你说的这个是普洱，我们完全听不懂，好吗？ 好。 就是一厨子跑过来说，哎呦，你看袁副政委给你送这么多东西啊，你看你还把人家甩了啊，你还听个什么高玉宝， 哎呦， 起码得把这说明白了啊。来，重来重来，这段重来啊， 重来 厨子重来、 啊、好，来用香谱是吧， 啊，香谱，你就真的能听懂的那种啊。来， 哎呀，那小韩呢？哎，你看看这次那个袁副政委送给你的东西了，人家大老远从城里头跑过来啊，你把人家甩在那里就不管了，你自己跑去听啥是高玉宝。哎呀，哎呀， 你看这东西不少啊，这不罐头，还有糖，哎呦，还有饼干，哎呀， 老张，这些东西你拿过去吃吧。 你开玩笑吧，我老赵再好吃也不能吃这些啊。那这样吧，我拿这个好不好？啊，谢谢啊。 这时候周志前就进了啊，两个人物要有区别啊，你就再拿一遍 啊。那我再拿一个这个啊。我拿两瓶啊。 别动。 好，周志前出来了啊。现在是票证时代，除了这红宝书，买什么都得要票啊。这米面布油加上副食产品，这原副政委这一个月才挣几个津贴啊，买了这么多东西给你，哼，恐怕他这个月得喝西北风了。 你不说话会死啊。 哎，这原副政委参加革命早有前途，这人又年轻，而且你们看啊，这患难见真情，你就不能考虑考虑？这机不可失，时不再来啊，这岁月呀、就像杀猪刀。再说了，女人可比老男人老得快啊，这难道你真的就在这个农场颐养天年？俗话说，男人四十一朵花，女人三十豆腐渣。 这时候韩明狠狠地把菜刀剁在了菜墩子上。 上刀去。 我刀呢？我刀呢？啊，抽嘴巴呀也行 啊。操， 反射弧推长了点啊。 我报告教导员去 啊。 那什么，那我上厕所去。 就是大概的这样一个情景的展现嘛，其实两个人这个非常微妙关系的一种展现。你说是不是周志贤他也是真心的在为韩冰考虑？ 是真心，但是我当时看到这段的时候，我觉得有点出戏。 为啥？ 因为这是那个年代的企业。 嗯。 什么女人三十豆腐渣 啊？ 什么岁月就像 杀猪刀？这个倒不是那个年代的。 这不是那个年代的 啊？ 是吧？ 哦。 所以你就一下子不出戏了吗？ 他也不是，其实你看过去现在古装戏他也有的时候 也有 现代的语言，他希望有你和你有一种这贴近的感觉嘛。 嗯， 是吧， 是 出戏了。其实我们今天的互动话题就是谍战剧中那些让你出戏的情节。刚才香露说了，就是现代的语言感觉在那个时代啊、上世纪五十年代出现了，他觉得这个是让他出戏的。我觉得让我出戏的就是这柳云龙抱着李小冉哒哒哒哒打一枪打一圈的那个。 对、那有点太神了、 就觉得有点假嘛。 是，不过这戏里面还是有一些入戏的，就是后来韩冰是官复原职嘛，他和原副政委结了婚了，其实他并不喜欢他，带着点感激的意思。其实在那个年代这种婚姻也不少， 挺多的 啊。你会吗、说有人对你特好特好，你是想选择一个对你特好的，还是想选择一个是吧你喜欢的呢？ 要我就选一个我喜欢的。 我觉得在 对不喜欢的看着多闹眼睛啊。 在女人可能不同年龄段对这个问题有不同的回答。 依据我的年龄，你能猜测我今年有多少岁了？ 大家猜猜 啊，小五十了吧。 好，反正后来他们就离婚了嘛。我还特意暂停了一下那个镜头。 你看当时就是因为爱情所以结婚是吧？你不因为爱情最后，当然因为爱情也后面也有离的啊。 当时就是那个原副政委在那个牢里面递给他一张条嘛，就是你签个字，我们协议离婚。我特意把那个镜头暂停了，我想看看那当时写的什么字儿。 哦， 说什么感情不和，协议离婚。 哦， 后面还有几句，就是离婚之后呢，不攻击对方啊，不用粗鄙的语言说对方，就那一秒钟就过了。 这感情不和协议离婚，这是城市化的语言。 对， 是， 但是当时确实这个韩冰还是挺伤心的。然后呢，这周志前又反过来劝慰他了。虽然说这是谍战戏，但是在这个里面呢，谈感情，韩冰这是第一次真情流露，其他的时候都是革命友谊、是吧？就是那种。 对，我看弹幕的时候说这个女人太女汉子，就是太女人婆，就那种感觉。 但是在那个时刻 啊， 她还是演出了。就是被人 抛弃的那种悲痛感。 毕竟是人嘛，是吧？大家可以找到北京文艺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和我们一起互动。我们今天的互动话题是谍战剧中那些让你出戏的情节，大家可以分享一下啊。其实这部剧我们说接近尾声啊，整个故事的主线也接近了一个尾声。它是一条讲感情、讲人性的这样一条线，同时也是讲信仰的这么一个故事啊。虽然中间剪辑了很多，让他觉得哎呀还是有遗憾，但是还是会被剧中的情节或者是演员的那个表演所打动。 对， 前几集啊有一个这个坐在台阶上啊，两个人在聊天的周志前在说自己信仰的这么一段啊，很多网友都觉得特别特别的感动，他也对推动剧情产生了非常重要的影响。我们来听一段录音。 小五啊，你一直问我怎么才能成为一名优秀的侦查员，侦查员是这个世界上最特殊的人群，最优秀的侦查员往往都招人恨，恨他们的不仅仅是敌人，还有他们的朋友亲人。干上这一行要敢常人所不敢，能常人所不能，为常人所不愿，忍常人所不能忍，甚至行常人所不耻，做常人所不屑。这个职业最要的还有忍受，忍受失去一切常人应该得到的，忍受家人朋友终身的误解，忍受职业给你带来的家破人亡、妻离子散，但在国家需要你面前，你有选择吗？没有。不是每个人都有资格为国家牺牲。 说了一句非常深刻的话，不是每个人都有资格为国家牺牲。其实道出了一个地下党员啊，潜伏工作者那种深深的，怎么说呢，是一种什么样的感情，非常复杂。 很复杂啊，一方面有这个使命感。是吧？有责任感，有信仰嘛。另外一方面呢，要忍受世俗的一些压力，以及在他啊工作当中的一些压力啊，叫做什么忍常人不能忍啊，这个耻常人不能耻啊等等。他那一段啊，确实挺深刻的，因为这个戏吧，安排这样一个角色啊，说实话，对于柳云龙本人来说，挑战也很大，是吧？一会儿是很风光的六哥，一会儿呢就是这个脚有点跛的周志前，是吧？这个。而且身份差距也特别大，特别是他这个前后两部分的一对比，你就能发现这个人的演技啊，确实是有张力的。 对，包括他学乞丐啊，在街头，然后这个时候他女儿，他那个小女儿过来了，然后非常就是巴巴的在那说爸爸爸爸，叫他的时候，他内心的那种纠结，他的那种痛苦啊，我看弹幕的时候，好多人觉得哎呀，这太扎心了，是吧？那种人生境遇啊。 这个戏里面安排了好多场催泪的情节，你说那个算是一个，对吧？还有呢，就是这个郑小仙在他的同志面前第一次坦白身份的那一集啊，他跟那个前副部长和那个局长嘛，就好几次催泪的情节，里面都有都有郑小仙、周志前或者说柳云龙 啊，你的泪被催下来了吗？ 我说实话，在他坦白自己身份的那一刻还是挺感人的，包括昨天晚上播的就是公树回来找他，他们俩在坟头叙旧的那一段， 你的泪也奔了， 差一点儿、啊，然后你进来了，说香哥我该上节目了 啊。你这泪腺阻塞了，回头再怨我啊。广宇说我非常喜欢柳云龙的戏啊。然后刚才我们说到了互动话题，就是谍战剧中那些让您出戏的情节。然后一也说了，就潜伏里头余则成在机场学母鸡叫，我一下就出戏了。 哎，你记得吗、嗯、 学母鸡叫，我潜伏从头看到尾，哪块学母鸡叫了？ 我记得他们家喂的鸡，鸡窝底下藏了金条啊。 对呀、啊、那个谁翠萍不是老爱那个养鸡什么的、嗯、是吧，嗯， 对， 还得复习一遍。 是，哎，这位朋友说、嗯、最令人出戏的就是太多的渲染感情戏、嗯、就刚才我说的感情戏。 其实这个文艺作品它就是把你带入嘛，是吧，你看我们在电影院里属于这种仪式化的审美，就在那一刻你什么也不敢，你就看电影，旁边都是黑的，你很容易就被带入了。 对， 而电视剧是一个伴随式的，就像广播似的，您可以开着车或者您坐着饭，所以你就很容易出来了。如果它这个剧情它整个设置的情节再有一点跳，那我们就出戏了、哦、啊。其实在这部剧里啊，有很多次出现了一部我们非常熟悉的文学作品，我们来听一段啊，很短。 在苍茫的大海上，茫茫天际的乌云，在乌云和大海之间，海燕像黑色的海鸟，在高傲的飞翔。嗯， 海燕啊， 海燕， 高尔基的海燕， 海燕，你。 来来来，哎，这编辑说了，一定要让香露来一段海燕。 不是，我 说当初在大学的时候，就是凭借海燕啊， 嗯， 这个找到了自己的初恋，是吧？ 谁造的谣？现在不是那个时代了。 来来来，哎呦，这海燕的这个 一说到海燕，我就想到那个小宝了。啊、海燕，你长点心吧，就是那个小品。宋小宝是吧？ 宋小宝说：“海燕，你长点心吧。” 对啊，因为他那个、哦、是他媳妇儿什么的，剧里那个人就叫海燕。 哦，我想起来，小李说，小李说刚才就说到那个，他说余则成撤回台湾，嗯、然后他学母鸡叫是暗号，说鸡窝里有金条。哦，我想起来了，好像那段确实是有点跳是吧？嗯， 是。 啊、哦，广宇也说到了这一段啊。 哎，大家记性还真好， 真好，真好， 经典都记在心里了。 嗯嗯嗯。嗯，海燕你要不要来呀、啊、你说到海燕你想起啥，刚才我给你打断了啊、嗯、 海燕 啊、嗯、 我就想起宋小宝了。来来，我们来一段经典的啊，来经典的、啊、 经典的 啊 那我就给不能配这音乐，来吧，你先来，我给你找音乐啊、嗯、 好， 来， 嗯，这音乐 啊不这个特别有力量的，我这还真 就来一句呗，这要不然的话节目就该结束了 啊没事，你来两句吧、嗯、 好，那就不要音乐了好吧， 啊，不要音乐了、嗯、好，来吧，来。你别吓着我。 好、嗯，我停顿五秒行吗？ 不行，一会儿总控来了啊。 在苍茫的大海上，狂风卷集着乌云，在乌云和大海之间，海燕像黑色的闪电，在高傲的飞翔。一会儿，又。 嗯， 怎么出来一只鸟？ 我觉得你还是一个比较文静的海燕。 我的设计是这样的 啊， 一开始出现的海燕吧，你不能直接让它去跟暴风雨搏斗。 哦哦， 还有那么一段过程， 哦、 暴风雨还没来呢。 哦， 嗯， 那再来一个力量的 啊！你这个刚才、 我就不能打断你， 鸟过来打岔了 啊！ 我这 海燕， 你是海鸥， 我是海燕 啊！好 啊， 一会儿翅膀碰着波浪，一会儿箭一般的直冲于乌云。哎呀，他叫喊了。就在这鸟儿勇敢的叫喊声里，乌云听出了欢乐。在这叫喊声里，充满着对暴风雨的渴望。在这叫喊声里，乌云听出了愤怒的力量、热情的火焰和胜利的信心。海鸥出来了， 来继续，这音乐多合适。 海鸥在暴风雨来临之前呻吟着，呻吟着，他们在大海上飞窜，想把自己对暴风雨的恐惧掩藏到大海深处。海鸭也在呻吟，他们这些海鸭呀，享受不了生活的战斗的欢乐，轰隆隆的雷声就把他们吓坏了。 特别好，还有十秒。 啊， 还有企鹅。 企鹅的事儿，下半时段我们继续啊，特别棒。 接下来说这个 特殊的历史时代，其实有很多人也叫海燕。 美潮防水固，防水防渗又防潮，美潮 NECO。 要省事儿，要省钱，家装就要全包圆，性价比特别赞，装修再不留遗憾。400-606-8866。 昆明湖上北风吹，纷纷扬扬雪花飞，盖上故宫麒麟杯，飞过西山金雪碑，顶着雪花转雪球，打着个个热汗流，推着铁环不抬头，变着法儿来去相逢。山腰一顶和小二，到这儿必报九小圈，要问什么解心宽，问一波波棒儿边儿。 87.6， 出行好伴侣，876路况信息。 以下药品请按药品说明书或在药师指导下购买和使用。 肾虚肾寒，力不从心， 腰酸腿痛，气血两亏。 同仁堂参茸丸，参茸相伴，福寿相依。 今年开门红，人保送你见面礼，三个月内车险到期未投保车主，拨打人保直销车险400-1234567，成功测算保费就送100元代驾服务。人保直销车险400-1234567。 好，一起来关注路面上的情况。目前在东长安街西向东方向车流量是比较大的。另外在通惠河的北路二环到永安里桥进出京双向，京通快速四惠桥到远通桥出京方向车行缓慢，东五环大黄庄桥南向北方向有事故，受其影响队尾排到了五方桥。北京文艺广播提醒各位司机朋友注意行车安全。 您正在收听的是四点有戏， 麻辣评点， 这个度是很难办的。 欢乐追剧，光影印象， 余德水的工资要专款专。 风生水起， 四十有序， 点点点滴滴， 有声有色，戏戏说人生， 米夏。 香露，赵亮， 张帆，北京文艺广播每天下午四点有戏。 北京时间16:32，您好，听众朋友，欢迎您继续收听 FM87.6 北京文艺广播正在直播的四点有戏，我是米夏。 大家好，我是香露，我们继续为大家来追风筝。这风筝啊，里面不知道女观众会看点什么，一般很多电视剧女观众都会看造型、 看男主角呗， 看男主角穿什么、 就看颜值呗，这已足矣啊。当然如果有演技就更好了。 是，那这部戏我觉得颜值演技应该压过服化道了吧。 我觉得是相应成趣。 你有没有注意他们穿的衣服？ 我注意到了， 注意到了。你说说他们穿的警服有什么变化？ 色儿变了。 原来什么色？ 原来好像是黄绿色，就是还有点泛白那种， 就是土黄色 土黄色吧。 后来呢变成蓝色了。 蓝色、 是吧？ 对。 哎，为什么有这样的变化大家知道吗？ 那你就继续卖关子吧。 我们 知道吗？ 我们的编辑准备了很多的资料。 大家可以找到北京文艺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和我们一起互动。今天的互动话题是谍战剧中那些出戏的情节啊。 对。 其 实他们穿的这警服就两套。 啊、 新中国刚成立的时候，韩冰穿的就是类似于军装的那个土黄色警服。你记得他们那个胸前还缝了一块白色的标牌，写着中国人民警察。后来就换成刚才我们说的那个藏青色或蓝色那感觉了，是吧？ 其实这个警服也是经历了一个变迁的历史啊。大家现在，我觉得80后吧，可能我们印象最深的是那种就是绿色的那个警服。大家还记得吗？ 就是肩上的那个肩章还有一圈红那感觉的那个。 啊，对，等到那个，咱们可以从头到尾给大家稍微捋一下啊， 捋捋。 比如说，在1949年的时候，那时候咱北京还叫北平呢啊，北平和平解放，然后2月2号，这个北平市人民政府公安局就在这个市军管会的领导下，当时是接管了 国民党的警察局。 对，因为物资不足嘛，就忙于接管，匆匆忙忙，那时候警察就没办法，就穿的是这个灰色或者是黄色的军棉制服，戴个军的棉帽子，然后那时候还打着裹腿啊，就是底下是有绑腿的啊，胸牌上是中国人民解放军北平市军事管制委员会的这胸章，还有臂章。 嗯，臂章写着军管会。其实这种衣服就是韩冰他们一进城的时候穿的那种。 嗯， 啊，49年3月份的时候呢，就是换这个夏装了。49年11月份的时候呢，那时候呢是配发了冬季棉服， 嗯， 男士呢还是中山装，女士就是列宁装的式样，颜色就是墨绿色了。 哦， 到了50年呢又改了，那会儿叫50制式，而且呢有领章和帽徽。 嗯， 5月1号的时候呢，北京市公安局啊，为治安、户籍、交通和消防民警都发了这个啊50制式的夏服，颜色是米黄色。 嗯、对， 那。在戏里面他们后来穿的不都是蓝色的警服吗、 嗯、 帽子也是那个蓝色镶红色沿线的那种，你看见过吧？但是呢看起来好像是70年代发的警服，但剧中那个年代是50、60年代是吧？ 50年代、嗯、 哎，这为什么编剧是这么编啊？ 哎呀，那历史上有好多都是这样的，我孝庄怎么怎么样，这都会让你出戏的是吧？ 这个衣服不够用了是吗？ 然后最大的一次改变其实是99年的时候，那时候警服就和国际接轨了，整个从颜色、从样式、从整个的功能，那个变化都是划时代的啊。 嗯 嗯，那个大家都会有印象了。 嗯，不过。这是历史上的这个警服的这个变革啊、 嗯、 在现实生活当中，不知道各位听众朋友哈、啊、您经历过哪几个时代，您家有没有收藏当时的警服？ 当时的警服，这家里要是没有当警察的呢，上哪儿收藏去 啊？你不知道现在有好多就是所谓的军迷啊，他们会搜集各年代的、 哦、就腰带呀、啊、什么的， 各个国家的、啊、然后配发的各种服装。 嗯 啊， 不知道我们听众朋友有没有好 有没有啊？对对，给我们拍张照片来好不好？ 这个狮子座看到了你啊，然后说到了这个谍战剧中的演员意义，就说了我看算的时候觉得陈数太漂亮了啊， 是吧？ 大大你喜欢陈数吗？ 所以你看。 嗯， 我们也不希望那个这个戏里的林桃就那么快的 对 结束啊，是吧？她是这个里面 颜值最高的女性，是吧？ 你看女性说这话，我觉得是对的，不是我说的 啊、不是，就是其实我觉得爱美之心人皆有之，有时候她是超越性别的、 嗯、 就这女演员真好看，你不会因为狭隘到说我是一个女性我就去嫉妒她，我看着她我也觉得养眼 赏心悦目。 我觉得你们男的看男的也这样吧、不是啊， 男的看男的呀、 哦、 可能也分人 哦，我觉得是。 你比如说吧， 啊， 对，你比如说，咱们看《士兵突击》就不会往这方面去想。 哦，我觉得，哎呀，你这么说，我突然想起来了，就我有一段就是追这个《我的前半生》的时候， 嗯， 我就看那个靳东真帅啊。 我就不那么想。 哎，对啊，我发现我老公也不那么想， 是吧？ 这脸 什么装啊？ 这脸多长啊？都快赶上人这身高的一半了，有什么可看的啊？我发现男女审美还真的不一样哎。 好，来再说回这部戏的另外一个女主角吧， 哦、 就是这个哈、罗海琼饰演的韩冰。 哦， 昨晚演到这个时候，大家就在想，那潜伏在我党里面的国民党的这个特务还有谁呢？这该出来的人也都出来了， 哦， 只能在现有的几个存量里面挨个排除了。 嗯， 那除了他还有谁？但是你相信是他吗？ 我相信，因为我在网上看见了。 剧透了是吧？我跟你讲，剧透也好多不准的 啊是吗？ 啊，不过呢我说实话，我在、就是当时郑小仙他们去延安的那个时候，就有人在弹幕里面就说韩冰就是影子 啊、 嗯。当然我觉得不屑一顾 啊，是吗？ 现在看来，哎呀，我觉得好像 你不相信 他 是的、啊、 有意见， 嗯， 但是我总觉得他没有什么合理性啊， 是吧？我搭档是一个心思非常细密的人啊，然后就是有着南方男性的那种柔美， 柔美，你这语文老师。 不，那我说 是体育老师转过来的吧？ 嗯，咱读读大家的微信啊。广宇说，70年代那交警是蓝制服白套袖， 啊，公安警察是蓝制服，哎，有一段他们那制服不是上身是白的，然后下身是蓝的。 对吧？你看他也是回忆 了。然后帽子上是有一圈是就是牵的那红边似的，我看图片上有、啊。 是啊，他这个是70年代嘛、嗯，但是在这戏里也出现了。 哦、 哎，当时那个韩冰穿的那是两排扣的，两排 两排扣的， 两排扣子的，哎、 嗯， 对。 这个丽丽说我看电影王牌的时候就是林志玲和梁家辉演的那一版啊，就是有邬君如出演的、邬君梅出演的那个啊，我觉得她简直太美了，有一种就是民国范儿啊，就是那种女性的那种高挑那种高贵哦。 好， 来， 邬君如应该演不出这种范儿来。 不是邬君如， 对，邬君梅。 哎，对对对， 邬君如 啊， 一出来就给你亮个相的那种。是吧？ 嗯， 好，我们再来说说这部戏追完之后我们追什么。 那咱就得说说，因为年初的时候一般啊各大卫视都会放这个古装片、 嗯、 但是今年大家注意到好像各个卫视都没什么动静，这是为啥呢？我们给大家分析一下原因啊。 分析一下是吧、嗯、原来放的什么如懿传是吧。 嗯，如懿传是打算放，但是一直都没有放出来。 没放出来呀、 啊。啊、哦，没有啊、 哦！为啥呢？ 那你说说吧，为啥呀？ 好像是因为那个，就对古装剧也是有些要求的 啊。对，就是 可能就没有办法在2017年末播跨年这样延续过来了。 对，因为这个古装剧它本身拍摄造价也是比较高昂的嘛、 嗯， 你买一集花好几千万，这对卫视来说也是不小的压力啊。所以就没有出现每年跨年之后这个剧王就古装戏啊能够烽烟四起，今年没有出现啊。再说我们追的这个风筝它也是在收视率上力压群芳，大家可能都在等待时机，比如说风筝演完了我们是不是要出现一部大的古装剧啊。那现在其实大家也在分析为什么就没有出现呢，比如说大家一直期待的这个八清传啊，又名迎天下，就女主是范冰冰的那个，还有就是如懿传，女主是周迅啊，这两大女主戏去年年末的时候其实就有动静了，但是一直都是犹抱琵琶半遮面没有出来啊。那本来打算是在湖南卫视上的这个八清传，最后是东方卫视和江苏卫视给截了胡了啊。 嗯，现在这个台和台之间，台和网之间竞争也很激烈啊。前一段时间我们说那个琅琊榜之风起长林还有虎啸龙吟在网上播影响一般般、 嗯、 是吧。然后呢这个风起长林这个戏呢北京卫视播成了周播戏， 一开始是周播啊，其实已经播了一多半了， 痛定思痛， 但是从1月12号开始，如果您没追上这个戏也别着急，从12号开始啊咱就从头开始播， 再来一次 啊，就过一阵子他就赶上周播那个进度了啊。 哎， 那北京卫视是把这一部周播剧以 1.5轮的方式啊就是导入了这个黄金档啊。 嗯， 以前也是没有这样的先河。 对、嗯、今天还有一个特别有意思的，就是第一个出来开发布会的说我们要播什么了啊、 嗯、 不是刚才你说的什么如懿传八清传，不是，是一个都市题材的戏，就是你最喜欢那个，你先生最不喜欢的那个 啊， 是吧？ 也没不喜欢吧， 不喜欢， 只是有点恨而已。 我们说的角色啊，不针对人啊， 啊， 就是靳东、 嗯、 是吧？ 嗯， 江疏影演的那个恋爱先生，他是第一个开发布会的。 对，1月5号就开发布会了。 但是呢， 嗯， 就没有定到底是什么时候。 说我们2018年初播，但到底啥时候播呢？也没有一个准信儿啊。 出了一季度就不叫出了吧？ 对，其实我觉得可能很多女性朋友还是蛮期待的啊，虽然说觉得靳东好像是不是没有突破个人角色的这个禁锢啊，就演的都是成功的人士，演的不成功的呢好像就不成功人士演的也确实好像不太成功， 就是靳东的这个戏中的角色就跟罗海琼戏里的台词是吧有相似的地方， 有什么相似的地方， 或者跟你刚才上次所说的黄晓明的演技一样，什么戏都是他们这个味儿， 是吧？ 啊、 嗯，但是有的听众他图一头，我就图个看着舒服。 我偶像， 啊， 我 idol 怎么了？ 是吧？ 我就喜欢这款。 啊，对呀、啊。 是。 那没办法。 各有所爱吧。 嗯， 是的。 那其实还有一部剧现在已经开始播了，很多朋友昨天晚上已经在浙江卫视开始看了， 必须看呀。 这是一个开年剧了，叫《莫斯科行动》。 哎，米夏哈，1993年，那年你多大？ 还在上幼儿园呢、 啊、那你那年知道这个事儿吗？ 你还真的不知道哎。 啊，当时年幼。 你就说年幼无知得了呗。 那你爸妈没说吗？ 哎，你记得这事儿吗？ 我不记得，我们隔得比较远，那时候通信不发达，没有网络，没有电话。 你就记得这事儿吗？以你年近五十的年龄，啊？ 话说呀，那年发生了中俄列车大劫案。 咱们可以先听一段这个录音啊，就是预告的录音，听一下。 是中国警察为办案挑战身体极限。 今天的这个节目， 看夏雨实力派演绎跨越国界的中国力量。 金山就是抢夺港口的主要防御工 作。咱们都是导演啊！ 你刚才说的话，我一个字儿也不信。 你到底什么人？ 让他们放了我，不然我打死。 浙江卫视《中国蓝剧场》2018开演大剧《莫斯科行动》，1月8日起，每天19:30燃情播出。 嗯， 这是我们刚才听到了啊，已经播了两集的《莫斯科行动》，是在浙江卫视晚上昨天开始播的啊。这个事儿发生在1993年，那时候香露已经how old 已经会打酱油了 啊，是吧？ 嗯 嗯，那个 十多岁了， 给介绍一下吧。这个事儿其实它是源自真实的历史事件，给介绍一下背景。 就是话说啊，1993年的5月26号，从北京开往莫斯科的国际列车，在离开国境后不久，就发生了列车大劫案啊！这个四个犯罪团伙利用车上治安空虚的时机，轮番作案，洗劫去莫斯科淘金的中国商人啊！这事儿当时引起了非常高度重视，高层批示啊，这个是一定要解决啊，是当年全国的四大要案之一。那么，但是这个戏过了已经很久了，是吧？而且呢，它还有地域性。 嗯， 很多地方的人他未必都知道，在那个年代，因为通讯不是很发达嘛，所以说现在再拿出来，我觉得得靠编剧，得靠演技了。 嗯，演了两集，咱们可以试着追一追看一看啊。 嗯， 那这部戏的男主啊是夏雨，当然还有一些主要的演员，比如说吴优，还有姚先宇，还有张志坚啊，还有一些演员。 他这个导演还是比较有名的，导过那个《余罪》 啊，张瑞啊，张瑞指导的《 刑警队长》。 嗯， 哎，导演还是在这种警匪题材上还是有一定的经验，而且也是成功打造了几部作品吧。 嗯。 不过就是这个戏呢，昨天演了，不知道大家对他的这个评价怎么样啊？也可以跟我们来说说。 嗯，我们刚才说了，他是根据1993年发生的中俄列车大劫案进行改编的。里面的这个程亚丽呢，是主人公的原型啊。大家可以看一看，也看一看这个夏雨的演技。 那你说咱们俩要是又演绎的话，该怎么演？你演匪还是我演警？ 您说呢？ 我觉得你得演个女匪，如果有的话。 我还真是从横道河子来的，我跟你说、啊。 是吧？有一个赵二姐。 赵二姐是吧？ 对啊。 赵二姐多大岁数了？ 女劫匪，你甭管多大岁数，你。 哦，就没有，我这80也可以来的，把假牙卸下来啊。 啊，你要演一个80岁的女劫匪。 这劫匪是多有体力，80岁还出来干活、 来来来，来我们来一段吧，好吧。 没词儿好吗？ 随便来一段，80岁劫匪劫。 我是劫财呀、啊，还是劫色呀、啊？ 13岁，中学生。 啊，是吗？ 啊， 13岁啊。 有我。 你 是 13岁 啊？ 我这老太太太没溜了吧？我见一13岁的我还劫？ 那劫心不改啊。 那行吗？那我劫一下啊。 劫一下啊！ 哎呀，真是这节目都结束了，临了临了，晚节不保。 我就5块钱啊，买糖的。 你说这老太太，这猪油蒙了心吧？这是、 嗯、 啊？哎，孩子，你也没牙呀？ 换牙呢？ 您这换牙换的忒晚了点儿，你13岁才换牙， 营养不够 是吗？这么可爱，不好意思结呀。来吧，我结一下啊， 结一下， 结完了咱就把这节目结了， 结束了啊。 啊，来吧， 嗯。 哎呦， 奶奶， 哎呦，这孩子长得， 奶奶我来扶你， 又白又嫩的， 奶奶， 这就有点像《西游记》感觉啊啊，对不起啊，串台了， 女妖怪。不像女劫匪啊！ 不，我还是有点霸气。 对，你得吓着我。 哦， 我是男孩。 这谁家的孩子的？给我过来！ 不过来！ 听说身上有5块钱？ 6块。 不行，这戏有点跳，有点跳啊！这 这样吧， 啊， 等我们看完了这个戏，给女劫匪点感觉。好吧， 对、咱们节目快结束了，还是把这个风筝的主题曲献给大家 啊 这部剧还是非常感人的，有很多朋友都在和我们探讨这部剧的剧情。那北京故事广播， 嗯， 接下来播出的是 北京故事广播 啊，呸，